锵锵三人行，哎，伟杰 是 瘦了，上次我说你从日本回来胖了， 谢谢， 现在明显的脸就尖了啊！ 我上完你节目之后，我就开始进入疯狂运动。我要报告一下，我每天每隔一天要跑8公里，中间没有跑步的时候还要去游泳，然后还要再去健身房。 哎，跑出一网红脸来， 不是 小尖尖，下面小尖尖，哦，垫的是吗？ 来吧，验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啦，是真的。我好怕你问完，然后大家私信我说，所以在哪里做的？ 对，咱们这个伟杰一来这儿，咱们就得这个风花雪月一下，对吧？说到风花雪月，我不得不谈到我的母校，武汉。我会为我是一个武大人而自豪。因为我们学校不仅有珞珈山，有东湖，当然说武汉现在下了22.5米， 长江水位到27米， 对， 29就是最危险的，就在淹城了，现在已经到27米了。 哎呦，那这个时候我们谈这个话题有点， 李克强总理也去那里了，地铁都 满了， 我们这有点隔江犹唱后庭花了啊。不过那天咱们已经专门谈过这个武汉的这个水灾了，对吧？今天可以谈谈我母校为什么骄傲呢？一个是风景如画，再一个出了炮王，对吧？这个，但是对这个被号称现在都是公共话题了， 对， 公共话题了，就是说，哎，你觉不觉得进入今年的某几月开始啊，猴年马月开始啊，这个约炮成了一个公共话题， 对， 从某个明星，对吧，上过咱们节目的，这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们母校武大出的这个事儿啊，我佩服的还不是我这个小师弟，我佩服的是我这个小师妹， 对， 我这个小师妹啊。哎，真是一个奇女子。 对， 你知道徐老师？ 我不知道。 她谈恋爱。哎，我先给你看看照片啊。据说这是个学霸啊，就是我武大的，还是研究生啊。 说男的还是女的？ 左边男。 这是他女友吗？这是他女朋友？这就是这男孩子，你知道吗？其实你说大家说长得是能跟那个我是凡人相比吗？没法相比。 不可能。 对啊，但是哎，声称。号称约炮300多人， 人家战功彪炳， 干成了的40多个。你再往下看，就说这为什么是学霸？说他这一个寝室这四个研究生拿到8万块钱奖学金，总共就说学习确实挺厉害，对吧？你再往下看，这就是他女朋友爆出来的他的手机微信，他约炮的这个一些个对话。哎，你看什么在武汉有时间见一面呗？没时间跟男朋友一起。你再往下看。哎，什么啊，打一炮也就半天了什么的，然后你再看， 哦，就男的直接跟女的说打一炮就半天， 对，就是他就 这就叫约炮， 他去勾搭人家嘛，对，然后这就是他这个都给翻出来了，然后往下看，唯一一个涉及到有点严重的是他的这个微信对话里哈，好像涉嫌呢涉及到有14岁的小女生，那这个就牵扯到有这个法律问题了， 对， 不过现在呢。你知道这一爆出来，这个男生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煎熬？他说30多个小时，这个压力太大了，3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更睡不着，在校长、老师、亲友的帮助、批评、教育下，终于出来说这个 道歉， 向他的女朋友、向很所有的人什么道歉。但是当然，他特别声明一点，他说我没搞14岁的以下的。就那意思， 对，要不然就犯了奸淫幼女罪了。 是啊，他就这个问题。你哎，伟杰，在这个事情里边，你的点是什么？你最关注的？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安全性行为这件事？其实你看这个新闻，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你这思路真标清哎。 不是，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讲说，哎，约炮有没有道德问题？我觉得大家给予太多的道德问题在这个上面。但如果说你看他也都是很直接说，啊，那你要不要跟我上床？那女生如果她不要就，就哦，我不要。他是你可以拒绝的一个东西。而且如果假设他都是成年人。去发生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是就是你情我愿或者是怎样去发生，我觉得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说，唯一就是说你背着女朋友做确实也是对女朋友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就会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卫生的问题。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国外也是很多这种，就是大学生也会装这种类似我们就说这种叫约炮软体，就他们就是有很多照片啊，然后根据你的一些学习类似相亲一样的网站，但他就是说你可以扫说你喜欢哪一个，然后如果你们 match 的话就可以约，然后 但会这么直接说吗？ 哦，就是这么直接说，他们叫做英文叫做 F 点点点 buddy 对，就不好意思，我怕你们还要哔哔哔哔打，我就直接进。 是好时候来的时候，咱们已经老了。 就是很 点点点。 对，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是就是 F 点点点 Buddy， 然后他们也没有涉及感情的问题，他就只是一个发泄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呢，我觉得都是成年人，我真的觉得还好。那我就觉得安全问题，因为大部分如果在外国人，他们都会去验那个你有没有艾滋病、性病什么之类有的没的。然后你跟对方约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就是你有一个证明的。 啊，医生先出证明。 对，你有一个证明，不要就说 OK， 我们是在安全。 Negative. 对对对对，就说你是要有这些的。 我觉得你代表文明，这是很文明，就是说没有用那些老棺材瓤子的很多东西去谴责，对吧？就是说至少就是他就说。安全，对吧？ 对啊。 然后呢，就是说约炮这个行为，看来呢，在文明社会里应该视为一个中性词， 嗯， 对吧？就是男女相约嘛。 这个词儿什么时候开始的？ 2014年，有一个女生，也是一个在网络上的写手，她就 专门写内地的还是台湾的？ 内地的，然后她就专门都是写一些这个就风花雪月、姓氏相关的。然后呢，她最后有一句什么什么什么，忘记什么样什么天经地义还是什么什么约炮是天经地义还是什么？后来就从这个开始，网络上大家就会用这个词。 嗯，但是我这个小学妹看来将来不可限量，就说一个女孩子在碰到这种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处理我觉得 赞，好冷静。 她是投诉对不对？ 她是给你，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玩意儿可以拍电影可以写小说的。就是她呢非常爱这个学霸男朋友，对吧？然后呢偶然有一次，学霸男朋友对她也确实很好，她自己也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偶然有一次呢，看到这个手机，她也不是有意看，但偶然看到呢，她撩拨别的女的，就是有这个约炮的这个行为。 嗯， 然后她知道之后呢，一开始就是说忍了，对吧？ 对。 而且就是说，哎，这可能男生啊，就无聊的时候那么弄一下。 嗯。 所以呢，就那意思，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月，又被她偶然呢，还是必然， 好容易偶然的发现， 看见。这一下她看见除了她男朋友删除的，因为微信还有很多删了的，她就见到的就上300个，就她约的这个， 那就是跟300个不同的人联系的记录。 对,、哎 对, 嗯、对了，就约这个东西，甚至还涉及到一个可能跟一个，她就说跟一个14岁的女生，当然是不是咱她男朋友是否认的啊，就是有这种这事情。然后她这个时候想，她男朋友快毕业了，整天在出席毕业典礼，我呀要让她的大学生活呀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呢还陪着男朋友，装作没事人一样，陪着男朋友去参加这个同学吃饭呐、毕业典礼啊，都完了。然后呢她男朋友后来就是说晴天霹雳啊，他说我怎能想得到，枕在我胳膊上的这个女友在凌晨5点醒过来，拿着我的手机，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他这个男生特爱加，他这个男生微信朋友圈多达900多人，有他一切的约过的人或者社会关系，他这个女朋友就用他的手机枕在他的胳膊上，擦，发了他的朋友圈。 这是不是侵犯人的私隐呢？在法律上 来讲，你的这个思想也很文明。我觉得我也想也是文明的。 他不是夫妻对吧，没有法律关系，两个人你把另外一个人的私人材料，就他的私隐，未经授权的发上去，道义上他是对的，法律上好像是错的。 哎，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就是文明啊！ 我在 你 们身上感觉到， 我们的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你们这样， 我哪里文明啊？我今天听到这个炮声隆隆啊，觉得活在这个世上真是太…… 不是，就是当然这个事儿啊，有很多 我们那个时候连机关枪都不敢讲，哪里说打炮呢？这种事情，就算想啊。也不会直接这么说的，而且女的， 那不然要怎么说呢？ 那喝咖啡、吃点心啊、看博物馆呢、你行动是在你后来啊，你签约的时候，你一开始上来就讲这样的话，女的不都被你吓跑了吗？那个你现在就这么直接的，这个真是哎呀，时代不同了。 徐老师，你 与时俱进， 语言 现在二炮都取消了是吧？ 二炮取消了，都到网上了。 火箭部队了，现在叫火箭部队， 都到网上了。你像那台湾那个小兵哥，没事都按一个炮出去的。 王朔那一查出来说二炮，原来北京第二灯泡厂。希拉里这两天就被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因为他曾经用他的私人的电邮啊，打了一些公务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假定啊，我完全胡说哈，这个假定胡说，希拉里曾经也有过一个约炮的经历，对吧？克林顿也有嘛，对不对？他也有。 那这个人如果他也是道德愤怒，他比方说曾经希拉里对他很好，现在对他不好了，他把他啪发出去，那里边很多国家机密航美国航母到南海来啊，这些东西，那这个人是不是就犯法了？ 你看， 就是触犯国家的机密法。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说，可是他是发在他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发在他男朋友自己的朋友圈哦、啊，他不是发在比如说公开的场合，因为他也还是算私人的 东西。但是朋友圈，你并没有把你的所有资料发给你所有的朋友圈呐、啊。 会 对不对？ 这个 你不会把你所有今天你跟 A 见面你就发给 B、C、D 啊，对不对？ 你们俩聊的其实还都是普世价值观。我觉得，你看徐老师讲的是西方的政治文明，就是说，哎，你看我们中国人先说，哎，你西门庆或者是你约炮，对吧？我们关心的是这件事儿，这孙子到底对还是不对，是吧？对不起，对不对？他女朋友这么干。够不够狠，对吧？但是呢，这个西方的这个程序讲程序正义，就是说， 对，哎， 能不能你在这个人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你拿他的手机，把他的隐私发上他的朋友圈，这个手段，你看 已经不单是西方了，这个中国现在网上这个文明的这个基本的程度，社会共识已经到这一步，就好像你否则的话你就是错误估计形势，就好像很多人以为雷洋的事情一出大家关心他飞机的事情，结果很多人到现在为止主流媒体并不是关心他飞机，而是怎么死， 对， 就死因的问题跟警察是否执法过当的。你看现在人家不讨论他那个几分钟到底这个什么事情，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西方观念，这是一个现在的全民共识的问题。 而且今天我看 尤其牵涉到大的法律问题， 我今天还看说，就是因为他在发出来的这些内容里面有些是裸照，因为他常常就是一点就叫小妹妹拍裸照出来，所以就有人说其实这女生如果这样算，她也算是算不算是就是转发就是淫秽信息什么，她也确实是 一个是你转发淫秽信息公安可以管你，另外那些被转发的人他可以告你，因为我的裸照只是给你这个男的 看，好不娱乐， 我觉得你好像个修女，他那个微信聊天还我觉得很不至于，我 有裸照吗？ 有裸照，是真的 有裸照吗？ 是有裸照的， 是吗？ 是有裸照，然后那女生有些有打马赛克或是怎样之类的。 哎呦，真是，你看你们俩，一个注意程序，一个注意卫生， 对， 真是我们的好嘉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咱们还是得回到中国人的语境里边聊这事儿啊，就是聊这事儿，就是说，哎，我觉得陈冠希的教训已经让我们这个社会有点反思了吧，对吧？一个男人跟很多个女人睡觉，这并不是犯罪，对吗？只要是双方自愿的，对不对？然后呢，也就是说，刚才咱讲了这约炮，他不3000多人，那也你佩服这哥们儿，我小学弟是吧？ 三百多了， 对， 我是说他哪怕就是3000多， 哦， 他犯罪吗？ 那就被药厂做广告了。 真的，我觉得很多男生都好羡慕哦。你看，你去很多男生 算道德败坏吗？ 不， 一个大学生，约了3000多，算道德败坏吗？ 这个男女看法会不同。 对， 我觉得男女看法会不同。一般来说，约炮这个词，我觉得是男人一厢情愿的一个词汇。我虽然你说现在很开放，女的西方也这样，但我总觉得女的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结果的只享受过程的一个性行为啊，女的其实心里是觉得吃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许我的看法太老土了。男的呢是觉得是占便宜的，当然了，我们要讨论的这种吃亏和占便宜的心理到底是人性还是社会性造成的，在我看来其实两边都是不对的。但是是不是女的通常会说，比方说一个一夜情也好，一个几个月的这种性关系但是没有结果的、哦，摆明了是没有结果的，女的是很开心的吗？ 这是代表传统的看法。 对，我这个是比较 新派人士来说一下， 可能要看他在中间过程表现如何，服务态度加不加，然后你才会决定说，哎，那要不要继续吧？我估计是这样吧。 啊，就是说，假如这个男的服务态度很好， 不是我在讲一个，对我个人觉得，这因为这是双向的嘛，也许他真的是表现非常好，或者让你觉得非常之愉悦开心，然后你会觉得说啊，那也无所谓，你就是享受这段时间的开心。至少在国外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觉得。那如果这个服务不开心，两个人不大合 ，OK， 再见，就 不是徐老师，这他不一样。我现在也接触的一些女孩，就像他说，有个国外留学回来的，她会跟闺蜜啊吹嘘啊。在韩国夜店里调一个，但是他你放心，我们这种没戏，他 掉一夜情，不是我们这种苍孙了，你知道吗？ 鹿晗呢、啊？怎么是吧？ 对，他小帅哥呀、啊，他可以跟他闺蜜吹嘘啊，我在韩国一个韩国小帅哥， 啊、帅 长得跟金秀贤一模一样，我们一夜情啊，回去他搞得我很舒服啊。 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你如果碰到一个特别的，比方说颜值特别高的， 对呀、啊， 然后你碰到都教授啊， 对呀、啊， 或者是什么胡歌啊之类的、啊啊，那女的发疯发癫，那都可以理解。我在讲的是一般情况下，嗯、就是说大家都不是大美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在可能在他的， 就像刚才这样的一个男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男生在他的朋友圈可能是也很有吸引力的，嗯、因为你看他是学霸，又是学生会会长，然后又认识非常多的一些人，就是他 会甜言蜜语， 对，又会甜言蜜语。你如果去跟他说，就是跟他的圈子里的人，他也会觉得他很厉害，很什么？也许他的知识、智慧跟 从对、啊、从男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嗯、因为这种约炮哈、啊，我老派的观点来讲哈、啊，女的她就会觉得成本高。 不是徐老师，咱们就问一个杀死人的问题、啊：要是你约，你不会使用这种语言？ 对，当然。 你会怎么说？ 我会觉得哈、啊嗯，我要说出这样的话，人家就不理我了嘛。你这个不成效果吗？你 话跟但是含蓄的、优雅的这事儿还得办呢。 这就比较这比较无耻，就是看博物馆了之类的。这也太无耻了。 看完博物馆，不能在博物馆来啊！啊，你总得到这个事情的关键呢。 那就借他的那个身份证去看。 这是在开玩笑。新闻界的方法，不是你们文学界的方法。嗯、 不，男人呢，一般来说呢，是。因为男人也是个社会舆论给你造成的，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男人的天性，是从小给你造成一个感觉，就是你跟女的一接触就是你核算。我一直在想，是很小小学的时候，同学恶作剧啊，就把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啊推在一起，推完了以后啊，就是说觉得这个女的是，大家就嘲笑这个女的被欺负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男的很厉害。其实被推的这一个少年少女，他们是毫无感觉的，而且他们是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情的。嗯、我觉得男人的这种，以征服女人多作为一种占便宜的心理，是男性中心社会给你造成的一种幻觉。嗯，而女的那个欺负感呢，也是被这个社会舆论造成的。本来女人也可能就像你说，也可能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一般的女的，你周围闺蜜一讲，你不是碰到鹿晗，不是碰到胡歌的话，人家就会说，呀，会不会怀孕啊？ 对啊，啊， 那然后你要是将来爱上他了怎么办呢？还有你有这些记录，将来你真的要结婚的时候，人家问起来你前面有过多少男朋友啊？这个记录都是不好啊。你看女的的前面婚前的记录是负记录，男的是正记录，这个是社会的问题，我觉得。 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女生进行报复的行为啊。 我 对啊，如果换个角度想，就是 你觉得就是要是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啊、嗯，就是他是有恋爱这种存续状态存在的，对对对，但是你知道他同时，在搞这些东西，哎，这些你徐老师，你这我觉得你代表一个过去的年代了。嗯，现在我们要不说我们武大出人才，我的校友， 我那是机关枪，现在是打炮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的同班同学。这样子给我介绍，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现在有很多约炮软件。 对啊， 我从来没用过。他跟我说，他说嗨，他就在某个城市，我那次去出差，他跟我聊，他说我一个星期换一个。我说你怎么能一个星期换一个呢？他说我才不找什么女朋友，找什么老婆啊？我说这他长得也不算好看呢，长得一点也不比我还难看呢。就是后来我说那你怎么找啊？就是这种约炮软件。嗯、他说就在城市CBD 中心，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每天就在这坐着，我反正他是公司老总嘛，干完活也没别的事儿，一下午就弄这个。这哥们玩的也是类似，就是叫附，比如说是附近的人， 就是你开雷达，他会 search 你周边的人，然后 附近的人就可以聊吧，附近的人。 哦，你就站在市中心，你就拿一聊，谁愿意打炮就这样，就有人来跟你联络了。 对对，当然不是不 没有这么直接，但差不多就是这。其实真的差不多 就先认识嘛，附近有谁啊？聊不两句，那可能就聊上一个。嗯、他就说我一个星期换一个，就在这个我不离这个方圆几百米的市中心，我整天在咖啡厅里坐着约约。像现在女孩好钓啊，你跟她说说她就来了，而且是白天嘛，来来来，喝点东西啊，哥哥怎么怎么带你这么干嘛？ 他是，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你真是武大人， 就武大的那个，最后学校最后会加一个专门的那个。 不要诋毁我母校啊！我母校那是光辉历史，全国最漂亮的学校，而且有 曾经的校长程方武是创造社的大将， 曾经的校长刘道玉。 我们都聊到现在，你们现在称赞 刘道玉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家呀？我们学生都尊敬他的，对吧？这是而且。当然，《朱楼炮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我觉得挺棒的。 这样， 这样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要瞎说啊！所以我早就看出来了，靠出名挣钱呢是非常下贱的，是就很 low 的，就是不高贵，你就名人就是贱人，就我的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看出来了，名人啊福利啊越来越小了。嗯，你比如说吴亦凡。你说他觉得哎怎么着大帅哥你不如我一个大学同学啊，那怎么着他不怕公开，他不是名人。你知道我现在认识的所有的名人跟你所说的这个徐老师的规律完全相反，因为他觉得他完全不敢招惹女孩了。 对对， 他甚至于他就说我跟撩拨呀恋爱啊都不可能成立，我要直接跟他打电话，甚至我还要问一问 iPhone 有没有电话录音，他会不会给我录音？微信他就更是说 现场删除， 对，我就不敢聊啊！你跟女孩说个什么话，抨击就出来了。哎，我绝不是重男轻女啊，但是事实上最近闹起的几个事件让我觉得，好像都是女性把这个微信拿出来。你知道过去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似乎在这种争端当中啊？女的喜欢公开，就男的往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因为女的觉得道理在她这边嘛。 对啊， 不是 要寻，她是弱者，但是要寻求道德的支持。 我希望有这个大家的支持站在我这边。 就当时的结论就是说，这反映本身女性就是自居于弱势，就她弱势的，就像你看拆迁户啊或者什么的，她靠什么发声啊？她跟你打，她打不过，于是呢，她就靠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她只有靠这个力量。能够打击你，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我记得你看王猛在咱们节目里，他有过一个慨叹，我很理解，就很多这个贪官的情妇不是都举报吗？他说这个到打击贪官肯定没错，但是他只是觉得有些难过，我特别能理解。他说，哎，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男女之间相好，这是个多么纯洁、纯善、美好的一件事情。他说，但是今天，他说，每当我看到这种拿两个人的这种东西啊，哎呀，咱好了一场，你还得防着他，他会觉得很难过。今天你看，我都能理解这种心情，就是说，哎，两个人好的时候，你甚至这个涉及到一种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说私人的事情永远聊不清楚啊？就比如说，女人把微信一拿出来，说你看你这个骗子，可是。两个人在恋爱过程中啊，这就像说你们结婚那个发的那个誓言，某种程度上将来证明都可以是骗子。 对， 就是看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场域里，哎，比如说一个男的跟女的甜言蜜语，放在这微信，对，当他一被公开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也有点同情男的，就说哎，当你世界上上帝这么设计的，男的就是这么去泡妞了，那么他说的激动起来，他说的一些话。你非当成法庭证据去理解的话，那世界上没有什么恋爱不包含着欺骗的成分。你有这种 是啊是啊，我觉得都情话都是在热恋的时候， 我永远都爱你啊。 对过了就算了，过了就不要再相信这件事情了，真的。我是这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啊，那但是有个小女孩她就拿出来说，你看她欺骗我的感情， 但是 她说她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她也不会挽回，就是她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出口，说你看你以前多爱我，你看你怎么讲。但是其实发泄完这些情绪出口的时候，你们也回不到过去，这女生总有一天还是要他们还是会分开，就是你还是得去面，只是说女生可能比较需要一些情绪性恢复的那个时间。 不，女的是弱者，她受骗，有发泄这个道德的愤怒，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几条线是不能跨越的。刚才我们讲，你涉及到第三者的事业，人家其实是可以告你。还有你把裸体的照弄上去，这个是公安的淫秽物品管理，不管你什么理由的，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你优衣库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哪怕你再有道理，你作奸，它照样也是犯法。所以这几条底线呢，就还是要存在。